编年记下第十八章。约沙法特的财产丰富，尊荣很大，且与阿哈布联婚。几年以后，他到撒玛利亚去见阿哈布，阿哈布为他和跟从他的随员宰杀了许多牛羊，怂恿他去攻打纳摩特基勒阿德。以色列王阿哈布对犹大王约沙法特说，你愿意同我一起去攻打纳摩特基勒阿德吗？约沙法特回答说，你我原不分彼此，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，我必与你同去作战。约沙法特对以色列王说，请你先求问上主的答话。以色列王于是召集了先知共400人，问他们说，我们应该上去进攻纳摩特基勒阿德还是不去呢？他们回答说，上去，天主必将那地交于大王手中。但是约沙法特说，这里就没有一位上主的先知，我们可以托他求问吗？以色列王回答约沙法特说，还有一个人可以托他求问上主，不过我憎恨他，因为他对我说预言，总不说吉祥话，常说凶言。这人就是伊莫拉的儿子米迦亚。约沙法特对他说，请大王别这样说。于是以色列王招来一个宦官，吩咐他说，快去将伊莫拉的儿子米迦亚招来。当时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特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广场上，各穿朝服，坐在宝座上，所有的先知在他们面前说预言。格纳阿纳的儿子七德克亚带了一些铁角，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要用这些铁角刺杀阿兰人，直到将他们消灭。所有的先知也这样预言说，你上纳摩特基勒阿德去，必会胜利，上主必将那地交于大王手中。那去招米迦亚的使者对米迦亚说，看，先知们都异口同声对君王说吉祥的话，希望你说的话也与他们每人说的话一样，也是吉祥的话。米迦亚回答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，我的天主吩咐什么我就说什么。米迦亚来到王那里，王就问他说，米迦亚，我们应该上去进攻纳摩特基勒阿德还是不去呢？他回答说，上去，必然胜利，他们必落在你们手中。君王对他说，我应当多少次叫你宣誓，你才奉上主的名对我说实话呢？米迦亚答说，我看见全以色列散在山上，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。上主说，这些人既然没有主人，更好各自平安回家去吧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特说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他对我说预言，总不说吉祥话，只说凶言吗？米迦亚答说，请你们静听上主的话。我见上主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。上主问说，谁去唆使以色列王阿哈布上去，叫他阵亡在纳摩特基勒阿德呢？那时有的说这样，有的说那样。以后有一个神出来，立在上主面前说，我能唆使他。上主问他说，用什么方法？那神答说， 我去，在他所有先知们口中做虚言的神。上主回答说，你能唆使，也必会成功，就去照样办吧。现在，上主将虚言的神放入你这些先知口中，上主已注定你必遭殃。那时，格纳阿纳的儿子七德克雅前来，打米迦雅的脸说，上主的神有哪条路离开了我，而同你说话呢？米迦雅答说，在你进入最严密的室内隐藏的那一天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以色列王吩咐说，将米迦雅带去，交给阿蒙市长和约阿布王子，说，君王这样吩咐，将这人下在监里，少给他吃的喝的，等我平安回来。米迦雅说，你如果能平安回来，那么上主就没有借我说过话。又说，众百姓，你们要听清楚啊。以色列王遂与犹大王约沙法特上去进攻拉摩特基勒阿德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特说，我要改装上阵，你可仍穿朝服。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上了阵。阿兰王曾吩咐自己的战车队长说，你们不必与大小将士交战，只攻打以色列王。战车队长一看见约沙法特，便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，遂将他包围，向他进攻。约沙法特连声叫苦，上主援助了他，天主使敌人远离了他。战车队长见他不是以色列王，就不再追击他。有人偶尔一箭正射入以色列王的铠甲与腰带中。君王对驾车的人说，转回，带我离开阵地，我已受伤。但那天战事越来越激烈，以色列王仍立在车上抵抗阿兰人，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，王就死了。